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我哋讲到，阿彪被瞬间冻成嘅冰，碎成咗无数嘅冰块。我谂起咗喺大凤凰寺里头见到嘅鬼舞壁画。当时听铁棒喇嘛讲，嗰幅画已经残破，其实原貌应该系蓝白两色为主，象征住鬼舞拥有无量业火同乃穷神兵两种可以粉碎常人灵魂嘅邪恶力量。喺古藏地嘅传说中，并冇魔国呢个称呼，而系称其为北方嘅妖魔。只有世界祭敌宝珠大王嘅诗篇当中，先称其为魔国。从冰川水晶狮口里头捐出嚟嘅冰虫，大概就系嗰种所谓嘅乃穷神兵。只见阿彪被乃穷神兵冻住嘅尸体，冻成咗无数嘅冰尘，未等尘埃落定，就从中飞出一只冰一样嘅瓢虫，向半空中兜咗半个圈，阵至飞向咗距离最近嘅肥仔。肥仔趴响地下，阿彪惨死嘅情况，佢系再清楚不过啦。知道呢种冰虫犀利，嗨下就死，掂下就亡，一啲都唔敢怠慢，举起支枪，连瞄准嘅动作都悭返，举手就打。这个时候，龙顶冰川的雪崩轰鸣声越演越烈，吞没了这个世间上一切的声响。我想出声制止肥仔，但无论是枪声定是喊叫声，都被雪山的狂怒所掩盖。昏暗的木塔中被枪火闪到微微一亮，枪口射出的一粒子弹击碎了空中的冰虫，插住对面明叔的登山头盔，射咗入妖塔嘅黑木里头。明叔吓到两眼一翻，晕倒在地，都唔知生定死。冰虫被击中，响空中碎成咗十几个小冰块，都落响我面前嘅地下，蠕动咗几下，于是又纷纷生出翅膀，睇个样好快又会飞起嚟攻击啦。啱先只有一只冰虫，就差啲将我哋全军覆没。如果变成十几只，在这个咁低矮狭窄的木塔里头，根本就没办法抵挡，人人都实听死无葬身之地。我急中生智，拿起背囊旁边的酒壶猛饮了一啖，一手打着打火机，将口中的烈酒对准地下那十几只冰虫喷过去。一片火光掠过，以为今次肯定可以捞鸡了。点知最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现了。地下的冰虫身体突然又闪烁的银白色转为了幽暗的蓝色，亦就是变成了我们曾经遇过两次的那种火瓢虫。我和杨雪莉肥仔三个都看到毛骨悚然，青筋暴现，唔通这个塔中真的有邪神的力量在搞鬼？无量业火的气息顷刻散播到塔中的每个角落，虽然鼻里头闻到的都是火焰的焦灼之气，但是身体却感觉到奇寒透骨，我们几乎要完全窒息了。地下的十几只达普鬼虫已经盘旋着飞了起身，在黑暗的空间里头带动起一道道阴森的蓝色荧光，随即就散开，扑向周围的五个生人。在这个令人窒息的一刻，大量的积雪从塔顶的窿里头直灌落嚟，顺住我哋挖开的通道，一层层咁向九层妖塔里头滚落嚟。最后可能是塔顶被大雪的雪板盖住，积雪停止倾泻入嚟。就是短短的这一瞬间，上面几层可能都已经被积雪填满晒。落入第八层的雪将空中的达普压响里面。我见机不可失，急忙对杨雪莉打咗个手势，叫佢即刻将阿香带到最底层。第八层已经唔安全了，呢种虫仔忽冰忽火， 而且又不是常理中的火同冰，似乎是死者亡灵从地狱里头带回来的能量，根本无以应对，只好撤退的时候想办法找弱点，但下面不会再有退路，这点我亦都心知肚明，但这个时候拖得一时就是一时了。我同肥仔拖住明叔，孭住所有嘅背囊，紧跟住爬到底层。地面嘅震动同声响逐渐平息，呢啲迹象表明大规模嘅雪崩已经结束咗。龙顶冰川已经被四座雪峰上面滚落嚟嘅积雪冚到实。不过当务之急，并唔系谂点出去，而系急于揾嘢堵死同上层妖塔之间嘅罅隙。挡住嗰啲鬼虫，唔好俾佢哋落嚟。肥仔想搬地面嘅石台，我一手将佢拦住讲：肥仔啊，你想学董全瑞举石台塞住上面个窿咩？快啲搵木板嚟啦！唔理系无量业火定系乃穷神兵，呢两种能量只能够作用于有生命嘅嘢，只要冇那，应该可以暂时挡住佢哋。我同肥仔手忙脚乱咁。找了些黑色原木将通道塞到实。杨雪莉用北地圆珠在明叔鼻外边一抹，明叔打了黑痴苏醒过来，一抹大眼摸下自己的头，确认完好无损，这才松了口气，神色极为萎靡。我知道明叔同阿香这次真的吓傻了，于是安慰他们说，我们这里应该很安全的，嗰啲达普鬼虫虽然厉害，但只要掂唔到人，就同普通嘅虫仔一样嘅啫，冇咩威胁。佢哋嘅力量亦冇可能推开木头入到嚟嘅，你即管放心啦。肥仔附和讲啦， 唉，蜻蜓陷阱，自不量力，我哋就同佢哋斗耐性。我早就做好咗打持久战嘅准备噶啦吓。 点知话音未落。只听见头顶传嚟一阵巨响，无数断木碎雪跌落嚟。我同肥仔啱好企喺下面，好彩系戴住头盔，但系即使系咁啊，都被抌到晕陀陀，急忙向后闪，心谂唔通系我哋赶工嘅工程质量唔够实整，上面塌方啊，定系上面几层嘅积雪松动咗，响塔内又形成咗雪崩。再睇下跌落嚟嘅嘢，黑色嘅系木头，白色系积雪。中间晶莹之光流转不定的就是那具冰川水晶尸。还未认真地看，头顶上面铃铃淋淋的声音又再次发出，众人抬头一看，一个白雪雪的人影正从上面用力地爬紧落嚟。我们这样才想起，妖塔外层还有雪泥粒，由于雪崩的混乱，几乎都不记得了它添。我拿起散弹枪顶响雪梨粒嘅头上面就开枪，但呢隻嘢竟然一啲反应都冇，子弹根本就冇佢负。佢个大头朝下不停咁往下喘，但係身体太肥，被卡喺上方个窟窿里头。不过呢隻嘢力量太大，呢啲土木结构根本困唔住佢，挣脱落嚟只係迟早嘅问题。呢次终于睇清咗雪梨粒嘅面目啦。不过佢根本就冇面目，就好似系块人面形嘅白色肉皮，上面有好多密密麻麻嘅白色圆圈收缩同起伏，根本使人唔知道从何下手。我忽然谂起初一生前讲呢种嘢最惊大盐啦，我哋嘅盐巴都响明叔嗰度，急忙就揾明叔攞啦。 哎呀，死啦死啦！呢次真系死硬啦，盐巴都放响塔顶冇带落嚟啊！哎呀！ 肥仔急到猛咁喺度揼脚啦！ 哎呀，明叔啊，你真系要我点话你咧？真系，哎呀，你真系要改下个名啊！哎，你唔好鬼叫明叔啦，叫朱锦春啦、啊！ 我正话叫肥仔唔好讲啦，快啲谂计仲好过啦！都到咗呢个时候啦，边有时间讲笑啊？唔通等雪梨粒爬落嚟嘅时候同佢讲个笑话咩？点知话仲未出口。忽然听杨雪莉讲， 你哋快啲睇下上面，佢唔系爬落嚟啊，系冻住咗啊！ 我哋听见，马上抬头去睇， 只见头顶的雪梨勒结了一层冰霜，但是雪梨勒好抵得冷，虽然冻住了，却依然可以不停地在挣扎，想话摆脱。忽然间，他身体上厚厚的白色肉皮忽然张开，好像是一只白色的大鸟咁展开翅膀，随时都要凌空扑击而下。我哋吃了一惊，作势要避，但是展开的皮忽然就被冻结住。白雪雪的皮肉里头显然是露出一副血淋淋的人类骨架，一睇副人骨的骷髅头就知道是寒叔拿的，都未来得切再睇第二眼，就应被冰霜覆盖。想要四散逃开的雪梨勒被赖穷神兵不上不落地冻结在半空，终于就动都不动了。可能稍微掂下佢就会好似阿彪咁碎成冰尘嘅。但係如果冇外力去惊动佢，可能就会永远喺冰川下面保持住呢一个样。呢次真係连条罅都冇啦。我哋从呢一幕惊心动魄回过神嚟，諗到必须即刻从塔侧打条通道，唔係实听局死。呢个时候塔底忽然传嚟一阵翅膀震动嘅声音。我哋早就被呢种声音吓到傻啊，觉得全身嘅汗毛上面都好似挂咗霜咁。立即沿住声响望过去，坑木堆里头露出咗冰川水晶丝个头，佢口里头仲有达普鬼虫，唔系一隻啊，而系一大群。大群嘅达普即将携带住能够冻碎灵魂嘅奶穷神兵飞出嚟，肥仔离水晶丝啊最近。他是手急眼快，从葵行袋里头拿了个黑雷提子出来，趁那些达普还未出头，抢先塞进水晶丝的口里头，又即刻将手缩回来，冰川水晶丝体里面寒光隐隐闪了一下，就没了动静了。明叔在旁边看到心惊肉跳，紧紧地揽住阿香问我： 胡老弟，为什么这枚铜印不起作用呢？是咪我哋用嘅方法唔啱啊？ 我倒响地下，无奈咁摇咗摇头讲：咁都系因为你将战略大方向啊搞错咗，误导咗我哋，差啲啊俾你害死啊！呢枚天官铜印专门系用嚟镇尸变嘅，任佢系咩尸魔尸妖都系百无禁忌嘅。但系呢具冰川水晶尸根本就唔系尸体。咪话将铜印扣响个脑门度啦，就系扣响个屁股上边都冇鬼用啦。我啊将责任啊推到一干二净，好彩肥仔冒险使出黑雷提子战术，将鬼虫啊塞住咗。不过眼下呢，似乎冇咩危险。但系呢具冰川水晶尸，或者真系做到好似真人咁有七窍，虽然从口里头出唔到嚟，讲唔定啊。又会从边个死人窿度捐出嚟？依家最保险嘅办法，应该系用胶带一圈圈咁将尸体裹到实，好似木乃伊咁裹成个名副其实嘅大种子。我打定主意，深吸咗两啖气，再揾胶带，装有胶带嘅背包跌响白毛狼王同冰川水晶尸之间。我硬住头皮过去。想将背包拖离呢两个魔头远啲嘅地方，正话喐手啫，只手都仲未掂到背包条带，就听见杨雪莉同肥仔一齐惊呼啦： 老胡啊，快啲闪开！ 我心知不妙啦，想纵身跳开，但系脚下边俾啲黐立立嘅液体溅咗一下，面朝下咁笪响地下，面上边同时亦揩咗好多腥气扑鼻嘅黏液。我顺手在面上一抹，腰上一用力翻过身，只见那具冰川水晶丝整个都裂开晒，暗红透明的内脏全部跌晒在外边，一群冒住寒光的冰虫如同一阵冰屑银色旋风咁从尸体里头飞咗出嚟，全部都向我哋扑咗过嚟啊！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和暖人心窝的异事奇闻。 我擘大眼望住呢啲扑过嚟嘅冰虫，再都嚟唔切躲避。其实就算嚟得切啊，亦根本冇嘢可以抵挡。呢次真係要光明牺牲，諗唔到竟然会死喺呢度。永别啦，同志。但就喺呢个时候，冰虫忽然喺空中停咗落嚟，并冇好似对付阿彪咁干脆利落。我心里头隐约觉得有啲唔对路，但係生死之间嘅距离比一条头发丝仲要细。脑里头完全懵晒，搞唔清楚到底发生咩事。塔底远处嘅杨雪莉个脑转得极快，见我当场牛响度，即刻就开声提我啦。 老五啊，系狼王嘅血啊，你额头上面嗨咗好多狼王嘅血啊。 呢句话如同乌云压顶之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我即刻就醒唔过嚟啦。啱先我被地下嘅狼血扇到，面上面嗨咗唔少血。当时我嚟唔切諗呢啲充满血腥味嘅黏液系乜嘢嚟嘅。随手向面上面一抹，无意中将狼王嘅鲜血抹向额头上。初一生前曾经讲过，响藏地传说中，人同野兽死咗之后，一昼夜之内，灵魂系唔会离开血液同埋肉体嘅。万物之中，只有人类嘅灵魂响额头。如果用啱啱死嘅狼血遮住，就可以引力行踪。而且呢只正话被初一所杀嘅狼王，全身银白色皮毛，表明佢系昆仑山狼群祖先水晶自在山嘅后代，血管里头流住先王嘅血液。水晶自在山同乃穷神兵同样系守护呢座妖塔嘅护卫，冰虫一定系将我当成咗白狼啦，所以先至会停止攻击。当然呢啲念头只系响我脑里头一闪而过，根本冇时间俾我整理思绪。呢阵冰屑一样闪烁嘅盘风盘旋喺上面，睇个样马上就会改变攻击嘅目标，扑向明叔同阿香。我即刻将葵行袋里头几枚黑雷提子攞出嚟，响地下抹咗抹狼血，分别劈咗俾明叔、肥仔、杨雪莉佢哋。我自己认唔清楚当时为咩唔攞第啲嘢，而淨係攞黑雷提子。大概是觉得佢够重，比较好劈啦。呢、这个时候千钧一发，就连一贯对咩都唔在乎嘅肥仔亦都唔顾得讲咁多废话，双手并用将狼王嘅鲜血响自己嘅额前抹咗几抹。但普鬼虫无论系无量业火定系乃穷神兵，佢哋响每次选定目标之前都要响空中盘旋几个圈。好彩有呢个空档，俾咗我哋生存落去嘅机会。当成群嘅冰虫盘旋起身之后，发现冇咗目标，于是纷纷落返去碎裂开嘅水晶丝身上。身上嘅银光逐渐变暗，响水晶丝嘅碎片上面爬嚟爬去。塔底中央嘅一大块区域都被佢哋占晒。我哋五个紧紧咁贴住塔墙，边个都唔敢轻举妄动。我知道蓝色嘅火虫怕水，咁按道理推断，用火一定可以烧死呢啲冰虫，但係唔知道咩神秘嘅力量控制住佢哋，可以随时响冰同火两极之间进行转换，简直就係天衣无缝。如果唔揾出呢种力量嘅根源，我哋仍然摆脱唔到当前嘅困境。我一直都觉得塔底似乎有咩唔对路嘅地方，但係呢种变化或者讲係迹象实在太过微小，以至于十分难察觉，即使睇见亦有可能会被忽视。 一时间形成咗僵局，我哋都冇办法行动。狼王嘅鲜血亦唔可以抵挡一世，就咁落去，只有被焗死又或者系被冻死嘅区别而已。而且睇情形，似乎想延迟到听日再死都冇咩可能啊！呢啲鬼从半透明身体里头再次出现咗阴冷寒光，佢哋似乎已经发现咗冰川水晶丝已经损坏咗，想四散飞离，咁就将会形成最可怕嘅局面。我四周围咁睇，想寻找呢个微妙嘅线索，最后将视线停留响明叔嘅身边。明叔贴住塔墙，吓到面色发青，向佢身边跌咗两个水晶球落嚟。依家一只暗淡无光，另一只水晶球白色嘅寒光比之前明亮咗好多。杨雪莉亦留意到呢点啦，同我对望咗一眼，咩都唔使讲，就已经达成咗共识。杨雪莉揞出手枪，对住呢枚暗淡无光嘅水晶球开咗枪，砰！将佢击成咗碎片。呢一枪十分冒险，唔能够保证击碎咗呢枚水晶球，妖塔中所有嘅达普鬼虫就可以保持住奶穷神兵嘅形态。但系蠢蠢欲动嘅兵虫已经冇时间再俾我哋多谂。杨雪莉啱啱将水晶球击碎，我就对肥仔嗌：王司令啊，快啲用火焰喷射器啦！肥仔听到，从身后边嘅背囊度迅速咁揞出丙烷喷射瓶，对准地下成群嘅兵虫就喷。由于密封嘅空间空气本嚟就唔多，肥仔亦唔敢多喷。火焰一吐出嚟，即刻就停低。塔底嘅冰虫仲未飞离冰川水晶丝嘅残片，就全部被烧成咗灰。我见到呢一招灵啦，个心先至归返位。但呢个时候，个个人嘅心口里头都好闷啊，嚟唔切再回想啱先嘅事，立即喐手将塔底嘅黑幕撬开。我先前响妖塔第八层，睇到雪梨勒爬上嚟嘅地方，系塔外侧嘅一条倾斜嘅大裂缝，似乎可以落到去深处嘅。估计呢一条冰川中所有嘅裂缝都同最大嘅冰渊相连。龙顶上坍塌落嚟嘅积雪，好快就会被直卷而嚟嘅寒潮冻结。凭我哋装备同人力，想从上面挖出去根本就冇可能，唯有向下寻找生路。我凭记忆稳准咗方位，动手叫塔底嘅木板，一叫之下，点知又出现咗一个惊人嘅发现。呢度嘅黑木明显唔系原装嘅，而系有人拆落嚟之后重新安翻上去。外边嘅亦唔系坑土，而系回填嘅普通洞土，简直就好似系个被修复嘅盗洞咁。不过睇呢啲痕迹啊，亦都绝非系近代所为。有咗呢一条古老嘅秘密通道，再向外挖就容易得多啦。好快就挖到嗰一条斜坡，呢度人工修作痕迹更加明显，但从手法上睇，应该唔系盗墓贼所打嘅盗洞。斜坡嘅洞土上有一层层嘅土级，最下面可能系连接住冰渊嘅深处，显然就唔系匆忙中修作嘅。当然更加唔可能是雪梨勒那条友做的。但是这里究竟是怎解呢？我叫明叔等人尽快离开妖塔，捐入下方的斜坡，个个都没什么事，唯独是香被啱先的情景吓到西康咁，行都唔识行。这里又十分狭窄，亦都没办法孭佢。明叔同杨雪梨劝了佢半日，始终都行唔喐。我对肥仔洗咗个眼色，肥仔明啦，即刻对阿香讲啦： 阿香妹妹啊，你如果唔肯走呢，咁我哋就唔等你噶啦。嗱，讲句肺腑之言啦，哥哥我呢就实在系唔忍心将你呢个如花似玉嘅大姑娘啊劈响度嘅。你估下塔底下边有啲咩啊？嗱，你睇到啦。嗰句烧到黑麻麻嘅水晶丝啊冇咗啦，佢死咗之后呢，就只能够住响呢度，边度都去唔到㗎啦。 响阴曹地府里头过日子啊，你都知啦，好闷噶嘛。咁就唯有乱搞男女关系，搵啲精神寄托咯。等到咗夜深啊，埋响附近嘅南水精师咧，就会嚟搵女水精师啦。不过嗰啲男师睇到女师被烧成咁鬼丑嘅样，当然就唔会再同佢乱搞啦。但系你谂下，啊，嗰啲男师会对你，啊，你明啦。 阿香啊，俾肥仔呢一套攻心为上，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嘅战术啊，吓到傻晒，唔敢再听落去啦，即刻捉实杨雪莉只手，紧紧咁跟住爬咗入塔外边嘅坡道。我对肥仔一招手，两个夹住明叔，随后亦都跟上，响黑暗中爬到一处略为平缓嘅地方稍作休息。杨雪莉对我讲啦： 以你嘅经验嚟睇，这个古冰川深处会通向咩地方啊？ 我讲啦，既然呢度以前系个高山湖泊，或者下面有好深嘅水系，亦都未定。不过呢条响冰川下边嘅坡道绝对有古怪，唯一嘅一种可能就系轮回中挖嘅。不过佢哋响呢条冰川里头收咗咁多墓穴，又大动土木从下面挖通妖塔，而且呢种工程量似乎远远唔止咁多。莫非轮回中是想从冰川下面挖啲咩重要嘅嘢？ 铁棒喇嘛师傅同我讲咗好多魔国嘅内容，结合我哋见到嘅嘢，我有个大胆嘅推测，呢个冰川嘅深处是通往魔国主城恶罗海城嘅灾难之门，轮回中是想将呢座神秘嘅大门挖通啊！